在迷路里望见家门，此时翻见那曾聚于书包的课本，仍然熟悉，且渐明白再没有不满。有一张亲切面容，未懂事分明，有生命之觉，便明白这是那种情。那是将我带来人间一走的背影，命如在天生。在何地决定我本性？这个家一生高飞远，走也走不远。每一年一岁，或甜或痛，亦会甘愿。世上只有这是极光彩的。渐远，但割不断。 在同样国度里转变。